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昨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张青法官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哈这个海淀法院的司法网拍。因为呢一起案件呢，当这个执行庭把被执行人的财产呢执行到了以后呢，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要通过这种拍卖的方式，让这些被执行人的财产得以变现。而随着互联网的不断的发展，那法院的执行拍卖也逐渐的和互联网相融合。海淀法院呢，从探索网拍平台加线下展馆等创新的方法，再到全国率先推出执行财产处置的云拍模式，可以说这些模式啊，都是这种能够让被执行人的财产尽快变现，让申请人的权益得以尽快实现的这样好的尝试。昨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张法官跟大家就讲的这种线上和线下的融合以及云拍模式。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创新的方法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张青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所以承办法官决定呢，到我们商量之后决定不弄这个，但是当时这个被执行人表示说，这几样东西我自己负责运输，我自己承担责任，只要你告诉我地址，告诉我接收人，我给你们运过去，坏了算我的。他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完全被我们的这种方式所征服了吧。 那运到北京之后没有发生什么损坏吧？ 没有。他的那个东西晚了一个月到吧，现在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的这个相应的仓库里面。还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宝玉石的评估，它实际上一个更复杂的这么一个过程。 比红木还要复杂。 为什么？它需要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呢，实际上大概是一圈人吧。最初的一个呢是这个专家，也就是说宝玉石的业内专家，他的这个一上来呢就会把这些这其中一件的玉石交给他，交到他手里之后呢，他用他自己的这个经验，用他自己的这个智慧，用他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判断这个东西的材质，是翡翠呀，是玉呀，是这个什么阿富汗玉呀，等等这些东西。他看出来之后呢，然后交到第二个人手里面，第二个人对这个进行称重拍照，这个量尺寸。第三个人负责一个电脑记录，然后第四个人负责一个这个手写记录。这个手写记录要跟电脑记录相一致，号、数量、这个各方面的数标指标都一致。然后呢交到下一个人手里，下一个人是专门这个负责把这个东西要进行机器的这种 验证，有点类似于红木家具里边的那个材质鉴定。 哦， 也就是说 是那种扫描吗？要看这个玉里面到底什么材质？ 对对对，它是要分析这个、这个石料的这个分子、原子构成。它通过这个机器来分析出来。边上有一个专门看电脑的，有一个专门扶着这个、这个玉石的。这样一圈人，然后边上还有两三个负责开封、负责打包，一圈人负责编号，一圈人大概有8到8-9个人才能把这一项工作做好。所以这个可能会很费时间。 很费时间。而且应该花费也不少吧。 目前正在跟平湖公司协商。 协商是吧， 价格。可能我们会分批先做出来一批3-500件，然后那个上拍，同时第二批第三批。他要一次性评下来的话，我估计申请人被执人可能都负担不起。 是吧，的确哈。通过您讲这么一个过程，大家就能够大概的猜到这个钱肯定得花不少。那按照这个咱们国家法律规定，就是这种评估的这个钱，就像您说的，是不是就得是由这个申请人先来掏着？ 申请人和被执行人，一般情况下应该是被执行人来出，但是被执行人已经到这个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他是没有这个钱的。申请人如果条件允许的，申请人会垫付，但是最后在被执行款当中再发还给他。 那么也就是说，这批宝玉石这还在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评估的过程当中，是吧？ 没错。 评估完了之后，就要分期分批上到网上去拍卖了。 没错，没错。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咱们这回讲的这个就是这种宝玉石的这种云拍模式哈，就是和京东物流啊结合到一起的，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这个云拍模式啊，其实启动的这个原因呢，也是因为海淀法院呢是一个各种案件量非常大的法院，那么是基层法院里面在全国都数得上号的。那这么大的案件量在执行阶段，实际上就意味着必须得有更多的人帮助执行法官来完成这些辅助性工作。那如果要是让执行法官每一个都这么去清点，每一个都这么运输啊，非得累死几个。 那可不。 所以，所以我们希望借助京东物流、京东平台，包括京东物流的这个特点。因为像它在全北京市大概有3-4百家这种物流点。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说，假如说有一些人，包括快递，包括物流，能够帮助我们的执行法官运送这些物品，包装这些物品，或者是保管这些物品，那么都将是对执行法官最大的这个帮助。所以我们就大胆的把京东物流引进来。那么引进来呢，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法官相当于是一个拿着封条的采购员或者怎么样，那么他把这些查封的物品封上之后，由这些物流人员把他们运送到指定的地点，然后进行保管。那么实际上云拍它的意思就好像把这些不同的数据，这些拍品都放在云端上一样，是这样一个借鉴。同时呢，京东平台呢，京东呢又有一个它叫云仓的这么一个概念，实际上我们这两者就结合起来了。拍嘛是拍卖嘛。 好像不光是玉石吧，我看咱们也处理过一些涉及到查扣的车辆是吧？ 对，查扣车辆还有一些电子产品。现在正在进行的，我们海淀法院有一个电子产品的专场。在京东的司法拍卖上应该能看到好多 电子产品，包括 好多电脑，苹果、联想、个 ThinkPad、戴尔，这些都有，而且价格非常低，您可以借着这个平台帮着推销一下。 这些还真是啊，这些呢不像这个红木家具，最便宜的动辄好几万，很多咱们老百姓可能也买起来比较不容易哈。但是像这些电脑啊、手机呀、这些东西在网上这个买下，比较划算， 非常划算， 非常划算， 而且性价比很好，这个非常亲民。我们当时设定的这个价格呢，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啊，2000块钱以下是可以直接上拍的。那么这个既要兼顾到这个拍品的这个性质，同时又要兼顾到希望给它变现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会出现好的和稍微一般的搭在一起这样去卖，但是很值的，您可以上网搜一下。 搜一下。 像苹果电脑在市场上可能5-6千、6-7千的笔记本，那么在那儿呢，我们现在应该可以看到1218。 这么便宜。 对对对。 啊，而且我觉得吧，就是买这种司法网拍的这些电子产品有一点好，就是法院肯定是实事求是，是吧？ 没错 啊，这个电脑什么样的性能，有什么瑕疵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都会非常清晰的一目了然的告诉这个大家。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但是小件动产可能稍稍有一点特殊，因为它的价格很低，如果要是这个相应的瑕疵说明不太充分的话，我们一般都会有一个兜底条款，也就是说竞买人如果要是交纳了相应的款项，就视为对瑕疵的全部接受。法院是不承担这个相应的解释责任的。 像这种一两千块钱的这样的小件哈，还需要交保证金吗？ 交保证金。 这个也需要。 也是 5% 到 20%。 那要毁拍了之后，这保证金也是不退的。 不退了不退了。 那所以说呢，你也是要想好了啊，虽然说一两千块钱保证金其实也没多少钱，但是您在网上先看一看，是吧？ 对，没错。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呢，这个小件动产啊，其实我们也是动了脑筋的。按照正常的法律流程啊，一般一个拍品之后啊，会有一个这个成交确认书，成交了交付给这个竞买人，成交确认书作为他购买这个东西的一个这个标志性的法律文书。但是小件动产呢，很特殊。往往它是公司的办公设备啊，这些东西一旦拍出去之后呢，要是完成这样一个成交确认书的签收，然后竞买人到法院去领啊等等，这个过程法院去交给他呀，这个过程会非常非常繁琐。你像我们现在已经这个专场里面电子专场大概有好几百件物品，如果要是这么去弄的，我们的法官什么都不用干了，天天发货就完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呢，大胆的把京东物流引进来了。而且我们在我们的公告上就明确讲了，所有的小件动产不支持自提，也就是说，不支持自提，你就不要到法院来领了。我们完全交付给这个京东物流，让他去进行物流配送了。就这个时候呢，实际上的意思，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其实把这个电商的这个物流这个概念啊，引入到了这个司法拍卖领域，把这个司法拍卖的这个带有司法属性的这个拍品啊，实际上通过一件物流的这种方式，就剥离了这个司法属性了。那么没有司法属性，就像普通商品一样流通起来，就好像你通过这个竞买，然后下单、下保证金、交尾款，通过这种方式，相当于你在这个网络平台上购买了一个普通商品一样，然后你再交付相应的物流费用， 那是很方便。 这个呢，是我们基于这个小件动产的特性，我们大胆举出来的。这个在3、4月份就开始跟京东在进行合作，再让他尝试做京东物流的这一件物流的这种方式。那么现在呢，这一批电子设备呢，我们就打算采用这种方式去物流配送了。 那就是现在我们去京东商城的这个网站能看到吗？ 在京东的这个平台台上，有一个司法拍卖，司法拍卖在点开之后呢，有法院 选，然后选海淀法院， 往下选就可以了。 好的，这个真是啊，大家听到的话，不妨可以上去看看，是吧？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迟的事情倒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七七八八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注意到，就是在一些咱们法院的这个司法网拍过程当中，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外地的一些不动产、一些房产。咱们在这个评估拍卖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引入了一些这个新的方式？ 外地的这个房产啊，实际上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曾经做过几次。那么像有秦皇岛的那个海景房，安徽的房子，那么实际上外地的房产在真正落实各项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会碰到这个当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会相对复杂。我们在尝试一些做法，但是还没有完全成。 横行。 咱们海淀法院在这个案件执行过程当中啊，也是查封扣押了不少车辆哈。据我了解，原来的这些查封扣押车辆是放到一个 半山腰上， 对，半山腰上。那后来是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是吧？这个又是怎么？ 前几年呢，北京市法院的这些车辆啊，积压的比较厉害。当时由于政策上有瓶颈，所以我们、 就是法院这个查封扣押的车辆， 对 吧？ 查封扣押的车辆，我们院也积压了一些。那么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呢，从去年底的时候开始，由高院策动这个全市要清理这些车辆。那么我们感觉我们的这些车辆呢，如果要是继续放在那个地方，可能会对它的这个价值啊进行有相应的贬损。因为它保存条件有限，条件不是很好。 哦，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 半山腰吧，海淀区山后地区的一个半山腰。 封闭式的仓库吗？ 是封闭的。 哦， 封闭的。 然后呢？ 后来我们就选了在这个京东有一个上庄的这个仓库，然后用于储存这个扣押的车辆。这地方呢很宽敞，很大。而且呢，那个现在呢已经由京东的专业物流人员呢进行这个改造啊，整个装修啊都弄完了。相应的设备啊、探头啊，还有这个整个的这个维修、清洗、保养的这些东西，全都已经运到位了。 哦，那不错。那像这些在这个网上拍卖的一些车辆哈，如果是有意想这个竞拍的这些人的话，需要到现场去看吗？还是说就在网上看照片就行了？ 是这样，因为车辆的价值还是比较高的，我们不建议采用小件动产的方式看照片就可以了，还是最好到现场去。其他法院其实现在也在尝试通过这个京东的这个仓储来进行管理，但是可能暂时还没有到位，但是我们觉得可能这是一个趋势，因为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嘛，就像京东物流去做我们的云拍一样，京东的这个仓库啊，应该是它物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根基吧，它的这个仓库呢，应该是云仓呢，都是非常非常标准制式化的。那么我们在电视当中也看到了，所以我们当时就想，我们这些车辆呢，应该是属于有的车辆是很好的，有那个玛莎拉蒂，有那个这个宾利，评估价都上百万的。那么这些车辆如果要是在条件不好的地方放着，既是对申请人权益的这种忽视，同时又让被执行人的财产贬损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是能管理起来，适度的维护呢，那这个肯定是对于这个财产价值最大限度的这个溢价吧。 没错没错。那么也希望啊，咱们法院能够采用更多的更好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评估拍卖，让这个申请人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哈。那最后呢，还请到这个张法官呢来说说涉及到这种牵手大数据的这个问题，这又是怎么回事？您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我们院呢成立这个网拍实际上是很新，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跟京东平台做了一些合作。在今年的时候，七八月份的时候，京东平台包括淘宝平台，他们都在做这个大数据的尝试，同类的产品采用最简洁最高效的方式，通过现在这个云计算啊、大数据啊这些东西，把相应的数据抓取过来之后呢，然后进行评估进行作价。这样呢就等于是把这个房产的相应的东西，他们手里大概有几百个全国几百家城市的这些房产的数据都能够汇集起来。那么第一时间把这些房产的相应数据，比如说使用年限啊、房子的位置啊、布局面积、朝向啊、是否满五年这些信息输入进去之后呢，几秒钟就能给出评估价格。再根据这个评估价格跟双方当事人做一个沟通协商，如果觉得高了呢，可以稍微降低一点；如果觉得低呢，可以再稍微高一点，这是双方都可以协调的，而且这是也是法律允许的，是属于双方协商议价的这个结论。这个大数据推出来呢，我们迅速的就赶上了，就把这个东西用到自己的工作当中。我们大概后面还会有上百套房子都会采用这个大数据的方式，这样变现的时间快了，把这个钱能够第一时间拿到申请人手里面，实际上是最快最好最高效的解决执行难的一个最有利的这么一个翅膀吧。 这个效率是不是提高了很多？ 非常非常快 啊！这能够快到什么程度呢？跟之前比，之前是什么样子？现在用的这种大数据的方式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效率？ 这个下雨天之后有一个蜗牛从您眼前爬过，您看它是什么样子，然后瞬间有一个人骑自行车过去，你觉得这两者之间你会选择哪一个？ 所以啊，现在用这种新的这种科技手段哈，的确让我们的这个司法网拍的不管是效率还是这个储存的条件还是采用这种方式都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改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平拍小组成立一年多以来，见证过代拍房屋因为流拍起拍价两度调低，被执行人心疼房屋贬值同意全款履行，也目睹过香山400平方米的豪华别墅以超过起拍价700多万元，总价达到4400多万的高价成交。2017年平拍小组在网络拍卖平台发布公告达到336个，成交金额累计达到13亿多元。2018年的1到7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案拍比持续上升，成交金额5亿3000多万。这背后是平拍小组上拍标的物之后，每天接听上百个咨询电话，多次安排房屋预展，蹲守监督辅助机构等等事无巨细的工作，更是从服务大局出发，深度分析查扣财产特点，结合互联网思维进行持续探索和创新精神。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我们在这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这个司法网拍哈，那么这个呢是案件的执行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除此之外，在案件不管是审判还是执行阶段，还有一个环节是同样不能忽视的，这个环节呢就是房屋的评估。因为呢在很多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呢，最大额的标的除了说土地之外就是这个房子了。这个房子既有这种大的写字楼，也有咱们老百姓平常所居住的这个商品房，那么这些房子到底值多少钱，就和这个房屋的评估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说整个房屋的评估是由这个评估机构来做的，但是呢法院也要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现在呢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这个房屋评估都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当事人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行为会影响整个评估的进行呢？我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跟大家说说涉及到房屋评估的问题。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将收听的是档案。 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这个声音是老北京标志性的声音。循着这个声响，我们来到报国寺的西边一处小四合院，推开红色的朱漆大门，你首先看见的是一块影碑，而影碑中间那一大块砖雕，几个小娃娃正活龙活现地玩着空竹。 这个呢，就是咱们不是有一出土文物那个殉葬品的漆盘吗？漆盘上有小孩抖空竹的图样呢，就足以证明在600多年前那个明永乐年间有抖空竹的了。所以那个出土文物就是空竹历史的一个物证。 这里就是北京空竹博物馆。说话的这位老先生是空竹博物馆的馆长李连元，他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抖空竹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我本人是老天桥出生的人，我爷爷呀是老天桥非常有名的堂里。跟空竹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爷爷特别聪明，做小生意是也得有人气儿，所以那会儿呢，这个奶奶带着我抖空竹，一出现在家里，这个生意摊头了，就把人招来了。你听爷爷就念的，声响人聚好做生意。 去年12月，广内杯第六届空竹邀请赛在宣武体育馆举行，比赛分单轮和双轮两个项目，这让空竹表演像武术比赛一样有了套路。这种创新的比赛方式推动了空竹从健身性、娱乐性、趣味性转变为竞技性，对空竹传承有极大的帮助。 这次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这种竞技套路，我们把几个动作怎么衔接，怎么编排，比如某一个动作要完成360度，所以我们这次的尝试将是我们今后重要的一个走向国家竞技这个成为标准化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第一步。 李连元最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传出去才是最好的保护。而截至目前，李连元已经收了30多位弟子，他们都是经过磕了头拜了师傅的技艺传承人。 请师傅喝茶。今有空竹传人李连元收弟子廖树兵为徒，望刻苦协议传承祖国传统文化。 我觉得这个项目又非常好，而且也是我们国家的这种一个传统文化啊，传统的一个民庭院游戏，有必要在我们现代的这种生活方式下，传播给他们，让他们能去体验到这个当中的乐趣啊。我们要学习李老师这种精神，因为我作为一个体育老师，那更有义务啊，更有责任把这个东西传承出去。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